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大肆挂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其实我永不移。为何你一去无音讯，撕碎我的心？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被任性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沧桑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大肆挂真情。 睡吧。